鞭炮，到处响连天。阵阵春风吹来不归响，满面春风大家喜洋洋。好运当头大家忙又忙，好一个吉祥的不归年。 新春，新春多吉祥，人人都如意，欢欢喜喜过新年。 好，你叫我来我打鼓，嘿，你叫我 角落来我打赌， 知道吗？ 大家同把新年了， 新年了， 你跳舞呀，我唱歌，大家都充满快快乐乐。恭喜恭喜新年好， 恭喜恭喜新年好， 今年要比去年好， 今年要。 新年新年要快乐， 新年新年要快乐， 大家同把新年贺， 大家同把新年贺， 你瞧我我打鼓，大家来唱新年歌， 七个隆咚锵锵锵，七个隆咚锵锵锵， 大家同把新年贺， 大家来唱新年歌， 角落来我打鼓， 激动枪， 大家同把新年乐， 新年乐， 你跳舞呀，我唱歌，大家都充满快快乐乐。恭喜恭喜新年好， 恭喜恭喜新年好， 今年要比去年好， 今年要比去年好。 新年新年要快乐， 新年新年要快乐， 大家同把新年贺， 大家同把新年贺， 你敲锣我打鼓，大家来唱新年歌， 七个隆咚锵咚锵，七个隆咚锵咚锵， 大家同把新年贺， 大家都充满快乐。 响彻云霄， 声声恭喜都说好， 恭喜嘛报春晓呀，处处闻啼鸟， 迎春花开的时候朵朵迎风笑，风调雨顺多美好， 风调雨顺多美好， 阖家嘛欢乐不在眼前， 阖家嘛欢乐不在眼前， 大家过个幸福年， 恭喜恭喜新年好，财源滚滚吉星照， 人人 人都有希望，样样都兴旺，大地回春满庭芳，乾坤铺满堂。 幸福年， 新年好，新年好，万事皆满盈满。大家迎接幸福年嘞呀，大家过个欢乐年。 正月里过新年，亲朋好友真高兴，家家户户来迎接呀，爆竹响连天哪，每一家每一户贴上一副新对联。正月里过新年哪，小最喜欢呐、忙着穿上花衣裳呀，快呀快来贺新年，爸爸呐妈妈呀，多给一些压岁钱。 新春 新春 福满门， 福满门， 样样都马到功成， 样样都马到功成， 报个喜， 报个喜， 祝福你， 祝福你， 事事顺心又如意，新年哪， 女孩子真热闹呢，大姐戴的梅花帽呀，二姐穿上紫罗装，小妹妹穿上那如意吉祥红缎鞋。 正月里过新年， 亲朋好友真高兴，大家见面都恭喜呀，恭喜你好运到啊，多灾呐多福呀，快乐满又安康啊。 新年哟呀，家家户户尽团圆，爆竹声声迎新年哟呀，年年有余乐绵绵，见面声声恭喜你哟呀，祝你万事都如意，欢乐年年千万遍哟呀，身心安康乐无边。贺新年嘞， 贺新年嘞， 欣喜相拥， 欣喜相拥， 迎财神嘞， 迎财神嘞， 展笑颜哟， 展笑颜哟。 来过新年哟呀，家家户户尽团圆，爆竹声声迎新年哟呀，年年有余乐绵绵，见面声声恭喜你哟呀，祝你万事都如意，欢乐年年千万遍哟呀，身心安康乐无边。笑颜哟， 展笑颜哟， 嘿， 我们来过新年哟呀，家家户户庆团圆，爆竹声声迎新年哟呀，年年有余乐绵绵， 见面声声恭喜你哟。千万遍哟呀，身心安康乐无边。贺新年嘞， 贺新年嘞， 欣喜相拥， 欣喜相拥， 迎财神嘞， 迎财神嘞， 展笑颜哟， 展笑颜哟。 贺新年嘞， 贺新年嘞， 欣喜相拥。财神嘞， 迎财神嘞， 展笑颜哟， 展笑颜哟， 贺新年嘞， 贺新年嘞， 欣喜相拥， 欣喜相拥， 迎财神嘞， 迎财神嘞， 展笑。 上五十彩旗，爆竹声声响起，春季里见面说恭喜，祝万事都顺意，拜个年找来好知己，把新年歌唱起，春风舞上了我心头，春意降临到家门口，让我们大家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来临，恭祝你新的一年里生活充满欢喜，一生中希望在今天会变得更甜蜜，快乐的新年，美丽的一年，事事都如意。五十彩旗，爆竹声声响起，春季里见面说恭喜，祝万事都顺意，拜个年找来好知己， 把新年歌唱起。春风舞上了我心头，春雨降临到家门口，让我们大家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来临。恭祝你新的一年里收获充满欢喜，一生中希望在今天会变得更甜蜜。快乐的新年，美丽的一年，事事都如意。

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 财神爷手里捧着一盘金元宝，财神到今年就会有个大丰收，生意兴隆，财源滚滚，鸿运当头，家家富足，人人安乐，一奔万里招财金包， 招个财进个宝，家家欢，户户笑，许个愿，恭个喜，人人乐，处处好。 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招财金包。 新年祝新年， 新年啊年年年， 炮竹声声催人想又年。 恭喜 贺新年，祝新年， 新年啊年年年， 岁月悠悠，光阴无间。 恭喜 回首往事如烟，痛苦心酸，期望憧憬，万事如愿。 贺新年。新年， 新年啊，年年年， 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 贺新年，来来祝新年， 大家都过个如意年。 贺新年，来来祝新年， 大家都过个太平年。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来来来贺新年， 贺新年。祝新年， 新年啊年年年， 炮竹声声催人想又年。 贺新年，祝新年， 新年啊年年年， 岁月悠悠，光阴如箭。 回首往事如烟，痛苦心酸，期望憧憬，万事如愿。 贺新年，祝新年， 新年啊年年年， 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 一枝花，一枝花，人人爱，乐自在。 正月里来迎春花开， 迎春花开， 迎春。 新呀幸福来， 幸福来呀，幸福来呀，大地放光彩。 迎春花怎么大伙在， 嘿嘿那呀呀呼嘿， 齐心培养金冠盖。 人人都把迎春花爱， 无忧无虑乐自在。年华似水容易过，也却莫再言爱。 莫言爱呀，莫言爱呀，时光不等待。 迎春花怎么和你在， 嘿嘿那呀呼嘿， 春花永远为我们开。 身体健康活百岁，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万事如意千万归。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家一起大家一起来。 欢欢喜喜大家一起醉， 来来来再一杯， 快快乐乐不喝醒也醉， 来来让我陪你喝一杯，来来今天让你喝个醉，呀杯来干杯，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身体健康活百岁，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万事如意千万归， 连杯的那一段呀你呀你来喝， 连杯的这一段呀我呀我来喝， 来来来再一杯， 欢欢喜喜大家一起醉， 来来来再一杯， 快快乐乐不喝醒也醉， 城里也多热闹， 郊外春光好， 我们一同去拜年， 讨一个好预兆， 但愿今年你双良好， 招财进宝乐淘淘， 柔柔的春风 温暖的胸口，新年都喜上眉头，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户户庆团圆，张灯结彩喜洋洋， 到处都是锣鼓喧天， 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门前贴春联， 恭贺声中新气象， 鞭炮响彻半边天， 城里也多热闹， 郊外春光好， 今年一双良好， 招财进宝乐淘淘， 恭喜恭喜，新春好一招， 春风吹来暖洋洋，吹得万花齐开放，幸福年呀年年享，太平年呀年年好，幸福年呀年年享， 吹来暖洋洋， 吹得万花齐开放， 春雷一声轰隆隆， 赢得万众大连环， 恭喜你恭喜你， 新的一年里， 恭喜你恭喜你， 新的一年里， 学业猛进身体壮， 小弟弟 小妹妹， 花个裙子长筒靴， 兴高采烈说恭喜， 红包丰丰利是多， 代代平安多谢了， 幸福年呀人人享，太平年呀人人唱， 锣鼓喧天新事物， 鞭炮鬓发富贵花， 幸福年呀人人笑， 太平年呀人人唱， 恭喜你恭喜你， 新的一年里， 恭喜你恭喜你， 新的一年里， 事业成功精神爽， 精神爽，恭喜恭喜恭喜你，事业成功精神爽，春天又来， 大家呀快来起歌唱， 春天呀带来新气象，小鸟呀快乐把歌唱，春花呀开放多芬芳， 快来穿起那个新衣裳，快来那个拍手掌， 拍手掌， 男女老少那个乐淘淘，一起那个笑哈哈， 笑哈哈， 春天带来那个新希望，快把烦恼全忘掉， 全忘掉， 趁着美好春光要努力，美好前程等着你， 等着你，春天又来喽，春天 家呀快来听歌唱， 春天呀带来新气象，小鸟呀快乐把歌唱，春花呀开放多芬芳， 快来穿起那个新衣裳，快来那个拍手掌， 拍手掌， 男女老少那个乐哈哈，一起那个笑哈哈， 笑哈哈， 春天带来那个新希望，快把烦恼全忘掉， 全忘掉， 趁着美好春光要努力，美好前程等着你， 等着你， 新年来， 万事都顺利，发呀发大财， 好运当头呀，富贵花儿开， 生意兴隆，同呀同四海， 生意兴隆，同呀同四海， 风调雨顺，吉祥如意又一代， 敲锣打鼓，事情到家里来， 一年四季，庆也庆丰收， 金钱装满袋，乐呀乐开怀， 好事样样来，好事样样来，好事样样来， 好事样样跟着新年来， 人人都穿上新衣，多呀多风采， 恭喜恭喜呀，红包一个来， 祝你身心多呀多愉快， 祝你身心多呀多愉快， 嘿，风调雨顺，吉祥如意又一代， 有情的男女欢庆喜事又到来， 蜜月假期就在现在， 双双对对甜蜜在心怀， 寿满门， 祥龙律师来拜年， 春色到人间，祝你事事都如愿， 祝你今年春心又如愿， 祥龙律师庆新年哟， 看风飘雨顺又一年， 又一年， 春风吻上你的笑颜， 吉祥花溢满你心田， 你心田， 祥龙律师庆新年哟， 看事事如意又一年， 又一年， 敲锣打起鼓，遍地处处欢乐声， 瑞士山龙飞舞人间， 来来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祝福你， 恭喜你，祝福你， 美景良辰情如愿呀，新年更胜旧一年， 来来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祝福你， 恭喜你，祝福你， 风和雨渐渐飘远呀，祥龙瑞士贺新年，来来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祝福你， 恭喜你，祝福你， 美景良辰情如愿呀，新年更胜旧一年， 来来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贺喜你， 恭喜你，祝福你， 恭喜你，祝福你， 风和雨渐渐飘远呀，祥龙瑞士贺新年。